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欢迎点击订阅。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一直都在聊情情爱爱，还有父母的这个主题啊。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朋友吧，说说朋友做的哪件事让你觉得他值得交往一辈子。 对，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聊友情，友情深刻起来真的是比爱情还要刻骨铭心的。让我们来在这期节目中分享一下自己身边的好朋友，真朋友。 对啊，其实说白了就是朋友感动你的一件事儿。 嗯，莫大人，我有没有感动你的一件事呢？ 哎，我在大脑中搜索了三遍也没有想起来一件啊。 行吧，先看大家的留言吧，你好好想，慢慢想。 开个玩笑啊，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于吕宇春的《如果我不是我》。 对，这首歌也是他最新发的新歌，好像很久没有听到他发新歌了，是吧？ 对啊对啊，一起来聆听一下。说留言吧，第一个朋友叫做一七得七杨喜喜，他说呢，我觉得没有特别的哪一件事儿，感情这种东西吧，是需要用心维护的。回忆起来有好多不起眼的细节让我觉得跟他相处很舒服，虽然不在一个城市，也不是每天都能时时刻刻的聊天，但是见面不会尴尬，偶尔聊天呢也都有话可说。可能今天我这里天气很好，我就想告诉他，仿佛这一句他也能跟我感受同一片天空一样。安妮，认识你的第八年真好。 嗯，他下面还艾特了一个朋友叫有点布鲁尔啊，好好，哎，我经常有的时候看微博评论，发现有人经常会把自己的朋友艾特出来，就分享一下这条新闻， 对， 我就觉得挺好。 还有男朋友、女朋友， 嗯，对。 这个傻瓜好像你呀，艾特你。 首钢今天夺冠了吗？他说我们经常聊的话题呢是今天拉屎了没呀？能肆无忌惮的聊这个问题的就是真朋友了。哎，这个、 还真的是这样。 我跟莫大人之前那个一起工作的时候也经常聊，要拉屎吗？什么的？ 吓我一跳！ 你要吓什么、 啊？我还以为要一起拉屎吗？ 因为莫大人经常说屎尿屁这种事情。 天啊，我怎么都忘了这事儿了？不过前两天我收到一个表情包，就是一个好朋友发来的，说有机会一起拉屎，吓我一跳。如果树木也能飞翔。我一定会陪在你身旁，不让你受伤。如果我不是我，又会怎样？一个没有故事的人，他说呢，最近看到这样一句话来形容朋友的，知交零落时是人生常态，能够偶尔话起而心中仍然温柔，就是好朋友。所以感觉朋友也不一定需要做什么吧，无论啥时候想到他，心底就很踏实了。 嗯， 也是一个心中的港湾啊。 是这样，我有两三个朋友吧，就是从小的时候就发小，到现在一直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呢，我们之间可能不是会经常联系那种的，可能一个月有个一两次找对方。那平时的话，可能就各自在自己的生活里忙碌着。但是有事情的话，去找他们，就真的立马能得到回应，并且给予你帮助，就我觉得特别好。 嗯，是。 没有刀拉百宝袋的 WG， 他说呢，很多的小事儿，比如说呢，当所有人告诉你胖了没关系的时候，他会跟我说，女孩子呀，最好保持好身材，好好护肤，让自己更完美。还有在他遇到各种重要的事情，想到的第一个人呢，就是我。对我比对他男朋友还好，他男朋友都知道在他家里我的地位很重要。很多很多小事都让我们彼此知道，哪怕全世界都不相信对方，我们还有彼此。 印心梦他说呢，铁磁直接说有啥事就可以找他，他无处不在。我做微商很失败，投进去的钱也回不来了，他就说没事，没人买我来买，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啊 这样确实是感觉很仗义很铁。 所以朋友真的是那个在自己就是说从高处往下跌落的时候会伸手护住你的人，接住你的人。就太多的人可能真的只是过客吧，当你站在某个高点大家会自然的为你鼓掌欢呼，但是当你真正的就是说在人生灰暗的那一刻，你才能知道你身边剩下的哪些是真朋友。 谁的泪落在空中下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暖暖》，朋友就是那个你想到就会觉得心里暖暖的人。 对，哎，这首歌我最近经常去那种就是大商场，不有那种欢唱小间儿嘛，小屋，我经常唱这首歌。 哦、 对，暖暖。 太冷了是吗？ 因为我 想给自己鼓鼓劲儿。 你知道我逛商场看到那种 K 歌房，我觉得就走不动道，我就一定要进去， 忍不住进去， 对，哪怕要唱个十分钟也好，我就一定要唱几首。 哦，厉害。哎，其实我觉得还蛮贵的，有的时候你要唱一首歌要10块还是15块。 对，它是按时间收费的嘛，我一般是半个小时吧，半个小时20多块或者10多块，但每个品牌不一样，看我了解的多清楚。 真的是忠实用户。 是 晴晴是一个快乐的 girl， 她说呢会给她穿我的衣服，会给她用我的水杯我的餐具，会和她吃一份烤冷面喝一杯奶茶，会把他偷偷留在身边，想让他变成我嫂子。 嗯， 直接进我们家门了。但是有一天你会嫁出去的。 我忽然想到有一个新闻，之前说一个闺蜜嘛，把自己的这个好朋友介绍给了自己的儿子。 哥啊， 就是他们两个是有点忘年交，就是年龄差距有点大。 哦， 对对对，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女孩子不错，就把她介绍给了自己的儿子，当儿媳妇也不错。 那其实单位里这种事还挺多的，特别是那种国企啊，或者是就是这个同单位里的同事年龄差很大的那种， 嗯， 来个新同事的话很喜欢，就想介绍给自己的儿子什么， 是是是， 自己女儿什么， 对对对。 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上来就能被家长认同的真的是幸运的孩子，真的是那种上天眷顾的孩子。 因为恋爱的话最后家长这一关很难过是吧，要考验的。 嗯，对对对，真的是 你的喜欢，你手中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我知道，暖暖就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 单的第四首歌来自于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哦，这个是关于朋友很出名的，很经典的一首歌了。 嗯，对对对，听到这首歌，你有没有想到我？想到谁了呢？ 有没有？就那个， 我天，吓我一跳。 如戏他说呢，高中我们因为吃玩在一起了，不是吃就是聊小姐姐，现在大学呢又在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虽然不在一个班，有困难呢就会出现，他愿意听我追星的事情还有日常发牢骚，他懂我，我也懂他，我不知道以后工作会不会在一起，但是呢我知道他值得我交一辈子的朋友 啊。讲故事的 Rose 他说呢，我跟他说我好难受，他说没事出来喝奶茶吧，我请客，然后把我死拽出门。哎，我突然想到一个电影，就是之前看的那个心花怒放嘛，就是自己的朋友离婚了，就是特别的痛苦，就失恋了，然后呢他就不工作嘛，然后开着车带着他出去玩，各种地方散心，我觉得这种朋友真的特别好。 对，我觉得人生得一知己就一个就够了，真的是一件幸事。但是大部分人嘛， 嗯、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没有遇到过，没有遇上这样一个真心的知己，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嗯、觉得有真朋友的人都是幸运的，都要好好珍惜。 嗯嗯。 一口獠牙顾之威他说呢，高二和班里的好朋友吵架冷战，我是那种特别爱哭的性格，我不想流泪，但是呢生理反应眼泪刷一下就出来了，嫌丢人大冬天偷偷跑到楼下哭，我闺蜜跟我不是一个班的，知道了这个事后呢课也不上了，下楼陪我，一直到我情绪平缓。一直觉得高中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我俩一起努力考喜欢的大学，很感激他能够陪我走过三年的旅程。其实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小事我也记不清了，但是呢在我开心或者悲伤的时候永远都是他陪着我。现在我大二了，我在辽宁上学，他在江西上学，跨越了大半个中国，但是呢感情只多不少，需要彼此的时候一直都会在。然后艾特了一个战战的草莓夹心堡， 又是一个圈出自己好朋友的留言啊。 对，凡是有人可圈的人，我觉得都是幸运的和幸福的。 对，嗯，真羡慕你了。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住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随着我们生命起伏一起唱的主题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我现在唱的这首歌若是让你想起了我，涌上来的若是寂寞，我想知道为什么。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曾一起走过。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下一首歌来自刘德华的《一起走过的日子》。 想起来，我说下一次孟大人啊，我在微博上看到好笑或者是比较、 啊，叫怎么说？比较 圈 比较沙雕，能说这个词吗？比较沙的那种新闻的话，就艾特一下你。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请问这个朋友是不是你自己？ 抹抹茶他说，高中是很要好的朋友，但去了不同大学，有那么一年吧，彼此都不怎么联系，关系还是有点变淡了。当时我以为关系会这样渐渐疏远，可是呢，那天我发了几条消息给他倾诉我近况不好，回了几句话后呢，立马拨通我的电话，耐心安慰我。原来呀，他还是那个暖暖的小五，是我一辈子的小五。哎呦，小五。 剑桥他说呢，那个能借我2000块钱吗？支付宝到账2000元，连问都不会问你要干嘛，就直接打钱过来了。 哦，对对对，我觉得有这样的朋友也是幸运的，就是互相彼此信任是吧，知道你不会乱来乱搞，你借钱肯定有你的难言之隐。 嗯，这样的朋友更是少之又少。 我忽然想起来莫大人，我之前摇中北京吃玩号的时候，那个莫大人说我借你1元钱，我说买车能借点钱吗？我赞助你1元。然后人家小曹说什么，人家小曹说什么300万以内的都 OK。 还是小曹哥有钱，一会儿我也去借。 看人家小曹多仗义。 对，他到底借没借给你呢？ 那没有。 我可以借给你1亿哦。 没事，我做完节目来问问他还说话算数不。 不行，一会儿我也要问一问啊。沉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开放至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只想解释当我不知，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 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 AKB48 Team SH， 这好像应该是上海的一个小分队，他这个新歌叫做365天的纸飞机。 嗯，好，一说到365天我想到另一首歌。 哪一首？365个祝福还是什么 啊？好像是小时候听的歌。哎，好多年没有听到这个。365个 是蔡国庆那 个 吗？蔡国庆老师的。 我忘了是谁唱的。森森他说呢，当你走投无路时，当你丧到极致时，当所有人都不支持你离你而去时，朋友的一句别怕还有我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嗯，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你的小狗，他说听到我说我爸妈离婚了，跟我一起哭了。哇，这种朋友能， 陪你一起哭的， 对，能共情的朋友真的就是像亲情一样了吧。 对，真的是把你当自己的亲姐姐啊，或者是亲妹妹一样。 嗯， 甜甜 love 小太阳，他说呢，都已经一起厮混14个年头了，必须是一辈子的呀。 就是说我现在依旧玩得很好的朋友，然后那认识时间最久的是我那个幼儿园就认识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两家在一个楼上住对门，然后就在我印象中是演《还珠格格》那一年，然后我们两家彼此把大门打开，然后互相串来串去去看对方的电视，就演那个《还珠格格》小燕子，我印象特别深。 嗯，就有这样的情谊啊，就确实是邻居，如果很好的话，就是可以对对方不用锁门的那种。 对，嗯，现在 留一把钥匙在你家。 是的，是的。那我觉得现在这样的邻里关系真的不多了，就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种年代那么纯粹了。现在总要提防着什么，就感觉你要贪我便宜，或者你妨碍我什么了。 主要大家都装着防盗门，然后就感觉隔着一堵墙，就像隔了一个银河似的。 嗯。 心里住着一抹阳光，他说呢，高中的时候被班主任孤立了，班主任不许他跟我玩，但是他一直陪着我，度过了我目前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时间，非常感恩能够遇到他。哎，挺难得的，一般老师说你不要跟谁玩了，可能就大家都会害怕，就真的不跟他玩。 嗯，是。李姑娘她说呢，家里不富裕，然后呢一群朋友喊着出去玩，但是呢我没有多余的生活费，我说我不参与，不想去了。她跟我聊天说，以后你想去哪儿你跟我说，我带你去，这次啊我也不去了。 嗯，真好。 是。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内容了，说了很多关于朋友之间的那些让你感动的事儿，我觉得还真的是蛮暖心的，一期节目。 对，我觉得就是听完这么多人分享自己朋友之间这种很真挚的情谊，哎，我觉得这个冬天也不冷了，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嗯，暖暖的。 对，很贴 心。其实节目发出来之后，大家可以分享给自己的好朋友，直接在微信里推给他，或者发到朋友圈里艾特他，让他呢也一起听一下这期节目。 对， 顺便的缅怀一下我们的，哎，不应该说缅怀啊，应该说是顺便来祝福一下我们之间的情谊啊。 对，不缅怀，我们展望，对吧，我们畅想未来，未来明天会更好。 对，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也想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呢，可以在新浪微博中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酷我音乐调频，我们每期话题征集呢都会在那儿发出来。 嗯，对，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评论我们的这个话题征集啊，没准在下一期节目中就能听到你分享的故事了。好，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寻找